lost my new eye. Are you the weary guy? Do you like money and what it can be? Where would you wanna hide? What would you see? What do you want? What you thought? What do you want? No one can see. 偏偏我你又多了三块腹肌，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男男男男不要自己， 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男男男男什么 男男的，只要你开心。 你爱怀疑，你爱规定，不准我跟谁出去。顶戒不行，短裙不行，阻绝我所有异性。况且都满你的东西，还为你遭到踢腿。这样努力劳爷你还不能满意。 你爱怀疑，你爱查清，还偷看我的简讯。跟没不行，跟必要命。我老妈难搞你，为了保护你才管你，我可不想你有怀疑。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你弟弟。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男男男男不要自己，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全部都拿去，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男男男男只要你开心。 全部都拿去，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男男男男不要自己， 男男男男男男 我的爱给你，全 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直到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直到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直到你开心。 Thank you.

成灰也无所谓，落魄间沉淀，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等待你的归期。 试着不去想起 首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呼吸，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世界背影。 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了。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天。 双温柔的眼睛，我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